好啦，今日咧系9/11星期二得到，咁啊录音时间系9/11啦，出街系9/12，咁啊呢啲日子都系十几年前都系一个非常之伤感嘅日子啦， 好震撼， 好震撼， 唔系、哦。你知唔知有啲人系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噶？ 我嗰啲比较凉薄啲嘅啫，我哋冇 嗰啲都唔系凉薄噶啦。如果而家以一个标准咧，嗱，即系咧，呢个喺副教育局副局长嘅公子大公子咧吓，非常之靓仔吓嗰个咧吓，咁啊佢系跳楼自杀嘅，就唔系我哋推落去嘅，系咪？咁但系都已经俾人话凉薄啦。喂，9/11，啲人揸住坐住飞机骑劫咗几架，撞落去两栋商业大厦嗰度，死咗几千人。呢啲唔系梁博啊，呢啲系人渣中嘅人渣，垃圾中嘅垃圾，系咪？咁所以咧，同梁博已经系你冇咗梁博两个字， 系 系嘛？所以咧唔能够讲系梁博嘅，但系每逢发生呢啲9/11啦、啊、日本嘅3.1地震啊嗰啲咧，就有一个叫做咧嗰啲叫做 伟大复兴紧嘅民族， 系啦，复兴沉睡紧嘅瑞士系嘛？一条飞龙。飞龙其实喺外国咧就代表邪恶嘅，所以咧就有啲屠龙武士啊揸住把剑出嚟怼冧佢。 嗰条龙成日喺度喷火嗰啲， 系啦，嗰条龙咧就系人都喷火嘅，就烧死好多村庄啊，破坏好多嗰啲叫做咧令到生灵涂炭嘅，所以龙咧喺外国咧就系一个邪恶嘅图腾嚟嘅。咁当然中国就即系视之为吉祥啦，吓咁啊！我哋喺9/11呢个日子啊，十几年之后嘅今日再做呢个节目咧，即系都要悼念下十几年前一个恐怖袭击死咗嘅人啦，吓咁啊！今日咧香港地发生嘅事咧，虽然未去到嗰个9/11咁惨烈啦，系嘛？但系咧，呢几日发生咧，都系非常之令人好唔开心嘅。 系 吓、啊，即系你点会谂到 一波接一波嗰只啊？系 唔系？你点会谂到咧？香港嘅教育，即系继法律界之后咧，香港教育界嘅人咧，原来全部堕落到去到咩地步咧？即系以前我哋喺度嘲笑张文光咧，就系教育界秦桧。而家成个教育界唔系秦桧，全部都系普渡慈航，个个都话你叫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恶毒嗰个就系佢， 血口中经嗰只头 咯。冇错啦，佢咧系食人之后中经，系嘛？本身咧就喺度千年唔公，就扮成西天如来。哇，唔系一个添啊！而家教育界你谂下，有500个。当你谂下，喂，中国就话500罗汉啫，而家系500个罗刹，几恐怖， 血流成河真系。 你谂下几恐怖啊？500罗刹吓，真系好恐怖。咁啊，但系今朝早咧，呢个成个局面咧，180度扭转咗。 系啊， 吓、啊，即系咧，本来系单，即系佢哋嗰边咧。叫做咧，親建制嘅咧，係火力好猛咁啊，開足火力，又揾啲藍絲走去大學踩場啊，一車車嘅巴士坐滿曬戴藍帽嘅人咧，衝去踩場啦嚇。 傅振中 咧，傅振中仲要聲援余若蓮啦， 去咗教育局嗰度，去咗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 係 啦，去聲援 兩路啊，一邊 咁我哋都要去聲援余若海啊，咁聲援余若蓮啦，咁係嘛？係咪？咁余若海早两日我经过嗰个叫做那个叫做海富中心啊，佢喺一座啊余若海吓，我谂住，原来我记错，我谂住去揾余若薇，但系咧就见到余若海吓咁。 我记惊话支持余慕年啊， 定系余慕年系真系唔知啦，唔知余若年定余慕年啦，其实吓，咁余慕年好值得人哋尊敬嘅，佢捐咗自己份退休金去起希望 小学，系喺好多小学呢、 這个，系啊，真系呢个值得尊敬，呢个女士吓，嗱咁啊，点解今朝早会呢个局势会180度转变咧？阿大肥，你讲下啦。 哇，因为最主要就系我哋嘅大专13校啊，即系呢个大台逐渐形成，咁啊，联署公开啊，声讨我哋呢个特首林郑月娥。 系， 所以喺呢个环境嘅时候，林郑月娥觉得。呢件事会令到你哋所有嘅后生仔会企翻埋一齐搭翻个大台，所以喺呢单里边唔想有麻烦，所以喺急速降温。 系，咁啊，而家呢十三个大专院校咧，令人哋想起咧，就前苏联咧，都系有十三个加盟共和 国，系冇错，十五个， 啊，十五个，仲有咩啊？南奥塞梯啊，仲有车臣嗰啲系嘛？ 佢点样计都系十五个嘅，佢而家佢散咗之后系十五个嘅， 我散咗就十五个，啊，咁啊，我哋唔想数晒十五个啦，我哋咧最紧要讲翻咧，呢班退咗年之后啊，即系拆大台成功嘅一班大学生咧，就曾经讲过啊嘛。退咗联之后嘅大学咧，系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强劲，即系嗰个叫做 power 更加劲噶嘛，系咪？咁啊，即系好似六神合体咁啊，分开咗，仲劲过比啊合体之前喎。咁 更有自主性啊， 唔系咧，咁更有自主性，咁啊好犀利啦！ 自主啊，自主到中大嗰几日啦，你睇科大啲系完全一粒声都唔会出嘅， 系啊， 系啊，即系搞到今日，搞到寻日咁，所以先至一齐去联署啫嘛， 毫无支援啊， 系咯， 咁啊而家变翻到独联体喎，系嘛？即系咧，一拆咗大台，一重新组合翻一齐啦。 唔系因为咧，你得翻你一间大学，全世界攻击你嘅时候，你连还手嘅资，即系还手嘅能力都冇。但系你十三间大学形成班咧，就一埲墙咁喺度挡住。其实近呢年咧，即系今年啊，即系你会睇到嘅。以前讲嘅游行冇用，咁啊人心涣散，但系今年七一。同埋上一次臨時出雞吹雞，七一都人少，但系咧 數字 嚇一話即係判咗個十三個之後咧，你見到好多人出翻嚟行，證明到遊行係有用嘅，大台係要有存在嘅。 其實咧。样样都系相对嘅。当你吹亲鸡，每一次行动都200,000人出嚟嘅时候，你而家觉得冇用咧，又变惯咗嘛。当你游行 call 亦都系10,000+人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珍惜噶啦。你明唔明啊？ 哦，系啊。 人嘅嘢系咁噶，你拥有嘅时候，你一啲都觉得唔珍贵；到你冇嘅时候，你好珍惜嘅，系咪啊？ 即系今次十三间佢哋大专院校，佢哋团结翻咧，咁佢哋跟住就知道自己有效啦。喂，即刻缩一缩，佢哋成班都 系啊， 缩晒啦。今朝早你见嗰个叫张仁亮。出嚟讲嘢，哇！语气已经变晒啦， 仲话唔系佢哋学校公开段片噶嘛？佢话 我之前唔系咁讲噶嘛， 佢话唔系学校公开段， 唔系唔系你公开的人哋点得到啊？ 系咯， 你话唔知啊？咁你点做呢个校长啊？ 喂，如果喂，咪住 报警啊！报警啊！ 报警啊！第一可能系盗窃， 冇错啦， 收出嚟。第二，嗰条友如果喺电脑度做咧，咁肯定系不诚实，因为电脑 定黑客。你会讲清楚系边个将导出去，一定要报警嘅呢单嘢。喂，唔系单纯你嘅家事啊，因为你呢个大学唔系你开噶，你估你系逃学威龙嘅金经理啊？吓， 即刻去查东方日报咯。 系啊， 点解独家嘅？点解边度嚟噶？边个私人俾你噶？ 东方日报，你系咪妨碍司法公正啊？你咪买料啊？ 系啊， 而家喂出卖个人私隐、啊，嗯、你系俾钱去购买呢样嘢咧？你违反你传媒守则。 啊，如果佢有，如果佢俾咗钱嘅话， 系啊，你点样独家？你要嚟公个人出嚟咯， 唔得啊！嗱声拉个总编辑啦，拉多总编辑噶嘛？ 佢就话佢又冇报警，佢就交代咗话交俾咩 唔得噶， 私隐专员嗰边 一定要报警， 警方 一定要报警啦！ 我当然 就盗窃咗你嘅资料啊！ 你啲系点样从合法定系非法途径先？如果你系从合法途径得到嘅，即系你出卖啲学生嘅，定系学校保安你交人？好似芒果话斋交人啦， 交人啦，唔好讲咁多 吓，是但交个保安啦，边捻个保安就嚟退休，咪怼佢出嚟啦，系咪？喂，冇人头唔得嘅，个唔捻到骨嘅呢单嘢，系咪先？ 系噶 啦，哦哟，乜嘢都系噶啦，喂，你谂住就咁得过且过啊？喂，讲得咁大初初吓，而家先知道濑嘢啊？ 系啊，又话屌你老尾啊，十个大学生啊，冇实习机会，跟住500个校长啊，永不录用啊，呢、這个教育大家教大嘅所有嘅学生，全部缩晒，冇讲过。 500个校长交名啊，边捻个500个啊？吓、啊，即刻我哋钉捻住个名啊！个校长逐个起底，系嘛？ 到咪调翻转啲家长咯，我哋永不报名，系啦， 系啊，杀校等你唔够人， 冇错啦，杀校等你工都冇得开。喂，校长啊，嗰栋嘢系你噶，金经理啊又吓，但系嗰间学校系你嘅咩？你开嘅咩？你有咩资格讲永不录用啊？ 喂，都得、啊，其实系可以调翻转头饿死佢哋嘅， 饿死佢哋杀校咯。 因为有啲咧， 等你含校产啊！ 嚟紧咪中秋节嘅，嚟紧咪中秋节嘅。其实有啲小学咧，佢哋唔好够学生嗰啲咧，佢哋会向嗰啲幼稚园咧送果篮啊，校长都会落埋去同佢讲：喂，你哋到时 过嚟读书啊， 系啦，毕业啦，喂，记住射字后啊，射几个过嚟都好。 射字啊！ 如果系救人啊，就唔会屌你老母有假学生啦，长期休假啦。你睇之前嗰间咩学校？ 哦，兴德学校 系咪啊？屌你乜香港第一名校？屌你乜都要有假学生啊，大佬！ 系啊，你要谂住喺庙街顶两档嘢翻嚟，自己生意啊？屌你老味，顶档打冷翻嚟做啊？唔得噶嘛，呢、這个世界。 其实佢都唔算难题，即系最难题即系马士恩。 哦，嗰、那个 即系你晒冇 精神分裂咧，根本上系咯。 屌一追一因于严肃处理追究一追到底，屌你老味啫！ 出嚟求下你哋，唔好教咁多嘢。 系啊，但教育归教育，读书归读书，唔好政治化啊！冇哇，屌你今日肉酸到咁嘅 样， 你摆明收到 order 啦。 系啊， 一开波就话， 即刻掟弯米啊！今次个弯你太急啦， 呢啲就叫 炒车。 跑车 搞到而家差唔多 四轮朝天 发夹弯嚟， 差唔多冲咗出去跑道噶啦，已经系 呢啲咪真系叫跟车太贴咯？ 系啊， 成个七七七车牌撞到粉碎呢铺仔， 根本上亦都冇理据冇成可以，即系香港言论自由，亦都冇理据冇成可以啊，即系可以拉到嗰啲学生嘅，即使真系，何况系咪学生唔知添？ 呢个言论违宪唔可能话咁都有罪噶嘛？你咁 首先 啊嘛， 因为首先一个问题咧，嗰两个系咪教院即系教大学教大学生？都未知，可能佢系外来嘅人咧。呢、這个第一点，第二点，即使佢系，佢犯啲咩法啦？呢、這个世界梁博有犯法嘅咩？ 冇啊， 冇噶嘛，系咪？点解我哋网台做得主，因为够梁博啊嘛，系咪？因为讲够尖尖刻薄啊嘛， 咪够温和咩？ 系咪先？咁啊，温和 得你，温和啲要尖尖刻薄， 唔系咁讲，咁讲 温和中介点尖尖刻薄？ 咁我哋咧系好温和嘅节目嚟嘅，咁有啲台都尖尖刻薄噶嘛， 咪系咯，系嘛？ 有啲台个个礼拜就所有人都闹齐噶嘛，咁嗰啲先至系尖尖刻薄啊嘛， 冇错啦。咁所以咧， 我哋而家有选择性，即系 是其是，非其非， 冇台嘅喂。 我呢句说话系要讲嘅，真系呢个世界真系咁。你睇一我今日成日。总之成日都觉得个人唔舒服，连个胃都痛，因为永不录用呢四个字，真系撩起我条神经。啊，真系讲呢啲人真系极度无耻，系咪？ 啊啱，啊头先许留山讲得几好、啊，你边五百个？而家我哋追究翻转头啦，边五百个校长话，冇攞个名出嚟啊？ 系咧。 系嘛？ 教个名出嚟。 小学开始，由小学开始就唔捻报你嗰间学校，系嘛？等你学生越嚟少，杀鸠你，逐间杀。 睇你做咗校长啦。 校长啦，系嘛？你做经理啦，去系嘛？去搵份嘢捞啦，去庙街顶档打冷嚟做啦，你老尾系嘛？咁捻串嗱，我都讲捻过啦。呢、這个任何人啊，无论佢系咩组织，无论佢系咩人，只要讲永不录用呢啲咧，一定冚家铲嚟。 人渣之中嘅人渣， 你有帮人供强积金咩？吓、啊？你又帮人买医疗保险咩？你又俾劳保咩？乜捻你都冇，系嘛？永不录用，乜捻嘢叫永不录用啊？ 冇捻实用嘅 啫，系嘛？ 唔系喎，啊某政党啊一个副主席、啊，呢两日话永不逢系永不录用啊，讲呢说话嗰啲屌你老咩？就系文革式、啊，啊你唔能够咁讲。虽然佢前主席讲永不录用啫，但系而家呢个现任副主席啊保飞、啊。 咁 即系其实佢唔妥咗前主席好耐啦，而家咁讲， 即系包藏祸心系嘛？ 系咯，即系忍咗好耐啊，真系难为佢啦。所以应该退，应该辞职啦，唔好做啦，你费费啲嘢。 系啦， 咁难为佢吓， 咁两薄， 其实冇所谓嘅，你值辞唔辞都系咁啦，都冇人理，系咪泡沫化系嘛？本身个泡沫嚟噶嘛，你喺街度见到一个泡沫经过，你都唔会真系追个泡沫噶嘛。 佢自己都爆， 唔系佢迟早都会自己爆破噶嘛。 迟早跌落地爆， 唔使落地啊，自然喺空气中就俾啲空气侵蚀咗噶嘛，你明啊？唉，咁我哋咧即系见到呢单嘢咧，其实你见林郑都系嘅，因为咧佢。好唔容易，你明唔明啊？先拆到你大台，共产党搞捻咗几十年，你由学联成立开始，共产党冇几耐搞个学协，目的就要瓦解你学联，想渗透啫嘛。 跟住又想办法学生会长咧，不停咁咧，你啲人唔捻你咩？佢屌你老咩？就陈一岳嗰啲冚家铲就全部爬捻晒上去， 冇错。 学生会长 到而家喂咁捻辛苦先搞散你个学联，你而家又变翻六联体，十三个合一系嘛，十五机合体咁样系嘛，又变翻一个有杀伤力嘅超人，喂好捻大。系嘛？即系敌方要派多几只怪兽嚟先搞得掂你，唔系、啊、 或者唔系，或者咧就再要重新整合嗰个拆大台嘅嗰几个组织。 系啦、啊，但系而家好难搞啊！而家因为本身咧拆大台嘅组织咧， 拆自己就自己散咗， 自己嘅台都已经散咗。 啊，个叶宝成自己都散咗。 老公会后悔啦，点解要揼热狗咧？ 系啊，咁快就咁快就要佢离散， 原来仲有用噶嘛？ 唔系，哦，咁样咁讲可能翻生喎、 啊，冇可能咯、啊。 唔系，呢个世界冇话冇可能嘅，只要俾啲资源佢，佢就得噶啦。你明唔明啊？ 俾$30买嚿饼？ 唔系啊，因为个名字太臭啊嘛。 系、嗯， 即系你而家你 要重新建立嗰一档嘢， 系要呢档嘢冇得做， 起码咧都要我谂要 3至5年 时间先可以再搞翻一个类似咁嘅组织嘅，但要抌好多钱啦。 因为抌好多钱，而都要有人才先得嘅。 咁人才嘅嘢随时都有， 有钱就唔缺噶啦。但系最主要就系香港政府要够贱先啦，因为佢一定要够贱嘅时候，先有佢哋先能够做到啲人做英雄对抗佢嘅时候，佢先至能够发挥作用啊嘛。 咁呢个你唔使担心，香港政府 真系够贱啦。 佢揾一个最贱嘅黄毓民嚟再参加补选，跟住再做翻立法会员，再捧一个灵童出嚟，跟住再建立翻个组织。 到时将梁美芬嗰啲票怼捻晒俾佢，到时梁美芬出嚟站台，嗰、那个叫做。蒋元秋出嚟站台系嘛，跟住咧群星拱照呢个黄毓民系嘛， 叶刘淑仪嗰啲咯， 全部出晒嚟 咯， 喂，咁佢咪有机会赢啦？只要加埋佢呢票，加埋自己帮我老本身嘅20,000票，咁就够噶啦，九龙西够赢啦。 不过咁、啊。如果真系搞群星拱照啊，佢自己嗰20,000票会唔见咗噶喎？ 咁唔紧要，佢净攞嗰啲票啊嘛， 佢攞晒人哋啲票先得噶。但你记住，冇人肯咁做噶，因为啲票借咗俾你之后，下次有冇回头系唔知噶噃。 下次一定回头，你民建联一定回头噶嗰啲票，大家知道芒果佬自己有嚟噶嘛，系嘛？佢嘅责任系出去吸其他票，不过唔会嘅。如果咁样做，咪分化达成唔到分化你嘅效果咯，系咪？ 呢、這个大家系幻想下就得啦， 呢个讲下笑啫，其实。咁样应该到时咧，去区议会咁样委任翻佢入去做。你知唔知啊？到时咧，佢可以委任一个或者帮佢打啲桩脚，选一个叫做咧区议员。例如喺深水埗系嘛，咁佢喺普罗有个贼巢噶嘛，咁啊可以喺贼巢附近咧就帮佢捉个圈， 哇！呢、這个 2-3千票就可以做区议员。 呢个太复杂啦，直头。佢因为佢成日标榜嗰啲系教授，喺教育界从功能组别拱佢入去，跟住统领13间大专院校，啊，由佢呢个名义， 系13间大专院校冇票嘛，佢哋学生，佢哋教师嚟噶嘛，教协噶嘛，所以。呢、这个蔡若莲选呢个教协，即系嗰个教育界嗰个位输咗嘛，输俾呢个 叶建源 啊嘛，系咪？所以咧，教育界佢去唔到嘅，但系咧，我觉得佢有机会咧，可以谂一番新嘅，就系、是、降澳门，佢从呢个咧搭马仔嗰边都有机会。系嘛？我有机会攞旧票，系、 我谂都好问啊！好似而家你立法局选举，即系澳门咧、啊，下个礼拜啦，就选啦。而家啲民主派已经互咬，咁啊！而家咧四太个仔自己出嚟选，你搭马仔点同佢争先得噶？直选系咪啊？ 咁啊，有个全澳知名度， 系啊，全澳知名度， 全澳嘅知名度嘛。 咁黄毓民都有， 贵宾得听耳，出晒名啦，系咪先？ 贵宾听耳，唔系呢个名字多嘅。 啱啱唔知网上疯传紧一个澳门嘅唔知扎铁工人啊，佢嘅词风好犀利噶嘛，同芒果咧，佢一定碾赢佢啦。 讲台山话嗰个啊嘛， 我唔识听个咩话， 我未听，我未睇啦。我一阵时间翻去睇下先得。 系啦，芒果佢就赢晒，唉，一定做到。 嗱咁啊，而家。这个局势咧，其实咧好不容易先撑到大台，先令到你咧成为一盘散沙。咁所以咧，林郑系极唔愿意见到一个团结嘅泛民嘅，所以咧佢禁停呢班人咧系有理由嘅，因为咧 而且禁得好急添， 呢个系一个政治需要。点解咧？其实事完一单嘢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嗰个都系较大嘅，就出现一个流匪晓波，即系点样？ 呢个大学生真系叻。 其实呢个系叻，我哋当时都已经分析咗咧。上个礼拜我哋礼拜四定礼拜五做个特辑都已经分析咗咧。坦白讲，我觉得系一定唔系大陆人做，因为从字面嘅解释，即系文化同埋佢写嘅嘢咧，大陆人系唔会咁样，绝对唔会咁样写嘅。因为咧，佢哋系觉得佢哋同你对抗嘅人觉得共产党系正确噶嘛，佢哋唔觉得软禁系一个罪嚟嘅，系嘛？佢哋觉得系理所当然，佢哋会写乜罪犯系罪有应得，应该咁写先啱大陆人，因为佢哋成日都强调依法治国嘛。你刘晓波系罪犯，按照我国法律坐监系好应该嘅，系咪？咁你留下。 是有机会勾结到外国势力的嘛，你利用外国来干涉我们中国内政嘛，是不是比藉口外国人嘛，所以你软禁你是啱的嘛，所以他们那个讲法呢是不是大陆人的思维，是绝对香港人思维。 他不会讲得咁 detail 喎，大陆人不会讲软禁做啲嘢，他不会永远讲个内容， 是 就是话依法办事。 他哋用个意，系啊个意识形态嚟讲，佢唔会讲一个好细节嘅事。 细节系啊， 系 讲，因为一讲事件嘅细节嘅时候，好容易就靓嘢。 系啦，系啦，系啦，意识形态永远冇错嘅，系嘛？只要强调共产党系伟大光荣就得噶啦。所以咧，共产党所做嘅嘢咧，全部都系依法办事。你系犯咗法，你系罪人，你系罪一个罪犯。是吗 一定公开是这样 的。喂你见外交部那个姜宇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依法对一个罪犯进行惩处是吗，那你已经没事讲了是不是，那所以呢这件事呢很明显都是这个自己有做的啦。不过呢好好这个一招一出呢所有那些官即刻收晒声。就算现在被你揭即是被你事后翻有翻是真是本地学生做又如何啫，我测试你们嘛。你哋呢班冚家產，人哋講一句嘢，你個個出嚟追咬，好似啲瘋狗咁樣、癲狗咁樣，係嘛？而家講劉曉波啦，你哋噤若寒蟬，係嘛？ 冇啊！ 即係話咧，你哋先係追梁博嗰個，原來今次 check 到曬出嚟啦，係嘛？所以咧，今次就算有真係 check 到呢個係邊個做咧，都冇事，冇關大局啦。大局就測試到你哋呢班撚屌嘛，全撚部都係追梁博嘅人啊嘛，係嘛？ 因為咧，佢雙人梁個效應出嚟嘅時候咧，佢都係未知。贴大字报余若莲嗰、那个系未知当时嗰个人系乜嘢， 系啊， 佢都已经系 蔡若 肥，已经系肥人啦， 系啊， 我都讲错咗， 已经系假定咗系， 佢已经系一个肥人啦，系啦， 系啊， 但系你今次你未知刘晓波单嘢边个做， 唔敢乱嚟， 已经冇系呢个差别就已经系咩啦？ 讲咧，佢假定系大陆嘅学生做噶嘛， 个内容 其实个 标唔理系咩人噶，就算喺你大学里面出现咗一句咁嘅标语。你应该都要谴责噶， 系啊， 系啊， 因为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即系好好巧妙嘅做法。第一咧，你又唔敢话反对，哇咁样讲系唔啱，因为你惊得罪中共。 系， 但系咧，佢其实咧好明显就系咧，呢班高官全部都觉得真系大陆人做。但系我哋细心啲谂就梗系唔系咧， 唔系啦， 字面即系话咧，呢班高官坦白讲都系乜卵都唔识噶，都系一班陈碌嚟嘅，系咪？好明显，好，其实好明显谂到噶啦。啊、 但又未必嘅，佢惊唔怕万最怕万一， 系都系嘅，佢都系惊呢样嘢嘅。 系啊， 仲有一个问题啦，因为佢哋惊得罪中共嘛，佢惊如果表现出撑刘晓波就会得罪中共嘛，所以宁愿唔出声嘛。即使嗰段说话讲得咁肉酸咁难听，系咪？呢个系全世界都冇人会撑你噶嘛？一传一出 去，一个和平奖嘅光环啊嘛，佢真系 系啊！而且佢冇犯，佢冇做过啲咩危害嘅事啊嘛，你啊令到佢死咗之后都不得安宁嘛，要佢老婆软禁啊嘛，系嘛？所以咧呢单嘢系佢哋嘅奴性咧，系影响咗佢思考嘅吓、啊，令到个大佬咧就停止生。 但系佢哋个个都知道佢自己呢种咁嘅做法唔啱，所以全部咧屌你送晒仔女去外国读书。 系啊， 咁奇怪个就系佢哋自己都了解自己而家咁样做系唔啱， 系， 所以咧啲下一代全部送晒出国，嗱你包括呢个张仁良系嘛，娶个鬼婆啊，呢个仲唔系勾结外国势力，仲要生咗个仔留学， 第二留学仲要喺德国唔翻嚟， 系 喺德国做嘢系嘛，就唔翻嚟，咁变咗即系从呢啲官嘅嗰个行为咧，话俾你知香港嘅教育制度系唔可靠噶嘛。是咪 同大陆一样， 同埋见到呢教育大学呢，即係嗰陣时咪叫教育学院嘛，跟升格咗到大学。可唔可以升格咗到大学，原来大学校长咁样㗎个質素。 係囉。 凭乜嘢升到大学。 係囉。 因为老性。 应该搣柴。应该搣柴嘛。 搣返佢啦，真係。 搣返佢落嚟啦。 唔係升柴嗰升格嗰陣时唔系佢做校长。 係咩、嗯、 好似佢升咗冇耐听 过。升格都系啦。张炳良做校长啊嗰陣时。 咁都系啦。依系大学嘛，佢即系做大学校长之家都冇㗎喇，即系呢个人真系。 咁我依家叫佢做返副校长算啦。 係啦。 啊笨冬菇咯。 吓、啊，校工咯， 叫余若莲，啊嘛，叫蔡若莲去做校长咯，吓、啊，你又从事教育界咁多年啦，系咪？ 不过呢啲蔡，其实嗰个蔡若莲咧，应该辞职嘅， 系， 冇错。 点解咧？有啲咩理据咧？ 因为咧，你放唔放心俾个仔啊喺佢统领嘅教育局底下度读书？呢个咁好简单的问题啫。 你只系第二嗰个仔。 即系普通市民啊，个仔啊， 一般香港人嘅子女， 系咪啊？因为你个仔本身有问题，啊，唔系话佢有咩事，佢自杀第一次嗰、那个菲佣救咗佢，然后通知你，话俾你听，而你竟然继续开会系冇翻到去，错过咗你同你个仔最后时光，亦都可能系因为你嘅出现，令到个仔得到人间嘅温暖，亲朋戚友嘅温暖，令到佢放弃自杀嘅念头，就系、是、因为你冇到，佢觉得你冷漠，即系分析件事啫。我不能够代表佢讲，即系个仔觉得我而家想自杀，个阿妈都唔出现，所以我。不如死咗佢啦！真系 嗱，呢单嘢咧，其实嗰啲报纸咧，只系会去访问晴天，即系今次都唔敢啦，唔系好似嗰个帝丰王殿咁样系嘛？啊，嗰、那个就去访问呢个叫 刘家 晴天半岛嘅居民，觉得嗰啲楼价会唔会有影响啊？如果有笋盘出现，你会唔会投资啊？去捞底啊？执笋嘢咧？系咪？唔系，今次冇传媒去访问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因为我细妹喺度做咗几年，佢哋知道嗰啲人啊自杀咧系一刹那冲动， 系。 但系如果嗰一刻佢打通个电话，所以佢哋好紧要嘅。佢接个电话，原来真系可以救翻一条人命。因为嗰啲人觉得你呢个世界咧，仲有人关心佢， 仲有人肯听我讲嘢。 哪怕系一个人，真系全世界只要有一个人肯听佢诉啊，听佢呻，听佢讲嘢，佢就有好大机会会打消自杀嘅念头。你是但访问任何一个喺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做嘅人，佢都可以话俾你知，今次害死呢个蔡若莲嘅仔嘅，一定系佢老母。 虽然呢一节超时，但系咧，我讲一个爱情故仔喺网上好流传嘅，就一个男仔同个女仔，两个同学，咁啊两个玩得好好，但系咧就未拍拖。个男仔有一段时间好失意，佢好唔开心，读紧书嘅时候，佢想自杀，点知喺佢自杀嗰一分钟嗰个时候就接到个电话，就个女仔打电话俾佢，就净系讲咗句说话，唔知点解咧，我好想打个电话听下你把声，同你倾下偈。自此之后，佢就打消咗个念头，佢就觉得呢个女仔关心我，佢用咗十年时间追咗呢个女仔做佢老婆。 嗯，好励志吓， 咁真噶， 不过 真噶，真系真实改编。 不过其实 真系改编。 不过其实今次呢件事咧，其实嗰个蔡若莲咧，其实佢知道仔有抑郁病噶嘛，其实唔应该接受呢个位噶咯。 系啊，应该 做咯，直头 系啊，应该多啲放时间。 系啊， 会唔会死人噶嘛？你睇张国荣系咪？应该多啲时间去陪个家庭嘅。 即系梁波啲讲句啊，我帮佢，我代佢讲。 佢梁波买啦，我哋啊， 因为佢有两个仔嘛。 系 啊，咁啊， 咁都俾你谂到啊？ 呢段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倾。